好，第二节又翻嚟，因为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呢个主力啊、主攻呢个议事规则过咗之后，吓、啊，即系前前后后啦，即系睇下件事系点样来龙去脉有啲点啦。喂，我哋讲下，不如之后会点样？香港嚟讲，有啲人就话咩？寻日系民主最咩啊？最黑暗嘅一天啊嘛。跟住阿郑松泰议员啊，都咩、啊？出咗篇文、啊。 我觉得大家唔好咁悲观啊！即系其实我认为呢个系一个机会嚟嘅。即系等成个民主阵营或者反对阵营咧，翻去最基本嘅嘢，就系、是、做翻一啲地区嘅工作，即系重新建构翻一个力量去同呢个政府抗衡，同埋建制抗衡咯。 咁 系辛苦嘅， 但系咩？嗰啲点讲咧？我觉得。即係嗰啲泛民啊，激進泛民啊，或者白票黨啲啦，我諗佢哋唔聽嘅喎，即係只會攞更加激進嘅行為嚟到去爭取翻嗰啲個眼球或者選票。 有啲人如果要刻意邊緣化自己咧，你係阻唔到佢哋嘅，因為佢哋而家做緊嘅行為咧，即係好坦白講係趕客嘅喎。咁佢如果要趕客嘅話，阻唔到㗎。 但我最驚係我，但我最驚就係佢哋騎劫咗泛民啊！ 咁呢个一定会添，但系冇办法噶，但冇 咁会不停沉沦。我譬如我今日听到有一个节目，边个唔讲？总之嗰个主持人其中一个就话：我哋好搞笑啊！佢哋竟然用翻陈文嗰套咯。我哋话要维护基本法运动。 又唔系错晒嘅，讲真，维护基本法，因为你而家冇。 但系嗱，老实讲。人哋只要一条释法就打沉你啦，维护乜鬼嘢护基本法啦？佢哋话我哋可以搞条维护基本法运动，点点点。咁好在呢个唔系一个主流网，即系唔系话咩？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节目，嗰、那个台入边嘅其中一个节目，一个主持人讲啦。咁但系好庆幸啦，我听到 so far， 我近排听到有两个大网台主持啦、啊、都原来系一个系阿郑宇石教授有份做嘅。吓、啊，佢讲嗰个 concept 同埋系咯，就竟然同我哋芒向吓、啊、所睇嘅系一样咯。 咁好大镬、啊，就系、是、咁我哋而家系泛民狗啦，变咗 系啦。另外一个就系阿 或者大狗啦，好似阿咩啊？ 系 阿边个啊？阿杜文泽咪话戴耀廷系狗嘅，咩拔萃之齿嘅？咁我就系大狗咯，我而家多一个有一个称号咯， 系啊。但刘世良佢哋亦都系提出同佢同一个睇法，系要由翻社区做起，联系翻所有嘅市民，然之后再由呢个区议会打翻入去。 喂，大佬，刘世良佢宣传同佢讲呢件事系完全唔同咯，佢宣扬教人哋嗰啲嘢系教人乱英咯，咁系冇卵用啊！现实生活 系乱英，我系啊，但我觉得佢嘅方法系乱英系包装扮得我好高尚，然之后实际上就有另一套嘢咁样啦、啊有可能，我估啫吓。 咦？但系咧，我另一个样嘢睇啦。今时今日，议事规则都过咗之后啦，算唔喺嗰啲咩叶普成啊，嗰啲咩本土派啊，佢哋嘅眼中呢啲算唔算系已经焦土咗咧？ 其实 一部分咯。 其实应该唔算焦土嘅。其实如果议事规则即系佢收紧咗，你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即系唔系啲人讲到嘅末日咯，因为睇郑松泰佢做过啲乜嘢系挑战呢个议事规则嘅，佢根本都冇做过嘢挑战议事规则，除咗倒转插国旗之外，呢、这个都唔系议事规则会 cover 嘅嘢啦，即系好认真咁样讲。咁其实改咗议事规则，唯一一个即系唯一一班人会受损嘅就系不断喺议会做一啲过激行为嘅人，其实嗰班人嘅利益就会受损嘅。咁所以嗰班人亦都反对得好犀利啦。咁但实际上议事规则嗰度改咗，佢实际嘅问题有几大呢？你而家系唔知喎。而家我哋都系估啦，当然个个都系。但系我认为如果你政府趁自己控制咗个议会就乜嘢扑街嘢都做尽嘅话，咁佢就会激返即系啲市民上街㗎喇。我觉得即系呢一个777主导嘅政府唔会咁蠢咯、啊。我觉得佢最初嘅时候一定系即系 会用一啲甜头，譬如佢派即系摆多啲钱出嚟医疗啊、教育啊嗰啲 credit card 嘢，佢一定系用特快嘅速度， 即系买免专业人士组织啦。即系我觉得香港有几个有几，其实主要系专业人士其中一条大柱撑起香港啊嘛。啲咩教师啊、律师啊、医疗三大啦，即系医生、律师啦，系。佢会买通佢，即系会同佢哋沟通到咯，即系获得佢嘅支持。 又唔会净系呢啲，佢仲会将一啲钱咧抌去环保啊嗰啲度咯，即系等到佢系要令到你哋嗰班揸住泛民旗帜或者揸住进步民主派旗帜去争取咩环保议题啊、教育议题啊、医疗议题嘅人咧，全部冚旗。 仲有啱啱咧，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啦？香港咪话唔知咩加电费嘅，24小时唔到，林郑一招冚翻嚟，立晒分，唔使加咁多。 佢咪做佢嗱，而家就系变咗。其实林郑都系，我唔系讲大和解啊，但系林郑佢因为而家佢控制埋呢个立法会咧，你要佢做得好肉酸咧，其实系好难噶。佢冇咁蠢啊，你明唔明啊？因为如果佢做得好肉酸话，夹硬通过晒，一开始就夹硬通过23条嗰啲咧，其实我觉得系冇可能嘅，佢唔会咁蠢。因为如果佢一控制咗立法会咧，反而咧，即系23条嗰啲反而已经唔系急住要做嘅嘢咯，可以到任期嘅尾部，即系譬如可能要4年后咁样先开始讲， 斩件上咯再。 佢唔会噶啦，佢唔会斩件上噶啦，佢四年 后。佢一定要上，因为系。中共嘅面子有关， 但系佢唔会咁快上，因为 佢唔会咁快。 佢而家肯定佢可以做多几样嘢咧，就去巩固自己嘅民意。因为其实香港嘅储备好多噶嘛，嗰个财政储备啊，佢可以不断即系摆啲钱落去一啲头先好似嘉灿讲啦，即系嗰啲专业人士啊，或者某啲行会啊。关注嘅议题啊，或者甚至系你泛民不断搞紧嘅议题，咩海水化淡啊嗰啲成，咪俾钱落去搞呢啲咯。 之前有讲过，唔知嗰啲隧道咧，点知咩？唔知买翻边条隧道定乜鬼嘅？点 啊？佢都会讲呢啲噶，我相信。 系佢讲紧啦，已经系。 我相信佢一定会做呢啲嘢添，因为佢仲可以话就系、是、因为之前拉布咧，所以我哋乜都做唔到。嗱，而家冇拉布几好，我哋乜都做得晒。喂，佢一定系咁噶，但系。当然啦，市民就冇俾佢呃到啦，呢一样嘢，即系呢样嘢唔可以长久啦。 系，即系新加坡化咯，即系其实佢啲人成日话威权政治，威权政治啊，其实即系新加坡化。佢系用呢个表现出我系一个有专业效能嘅团队，吓、啊、我系会聆听市民嘅专业效能团队，有少少好好利啊。即系严刑峻法，我一定噶啦。但系一个有专业效能嘅团队，呢、这个形象出嚟，吓、啊，即系啱拜香港保守派，即系浅黄浅蓝嗰一套嘢咯。 系咩？但系可能呢一个就系可能香港人最宁愿系咁样个社会， 即系英国嗰一套， 系啊， 英国底80年代麦理浩嗰一套嘢。 系啊，即系喂，你搵到食。同埋，即系应该点讲咧？有自由就冇民主，我都仲得。即系个嗰种嗰阵时系咁噶嘛？其实系即系唔知嗰阵时系咪香港？ 即系所以仍然有一班人系乱英啦。 系自由系限于你批评我民生，你唔可以闹我老顶，亦都唔可以闹我。你可以话啊，隧道加价你嚟丙我系得吓，你条街扫得唔干净，你嚟丙我系得，但系你唔可以闹我。嘅政权，你过嗰条界我打死你。 都嗰阵时都唔会，即系睇嗰啲即系嗰啲咩，即系好似柳记嗰啲咧，咪话英女王系我是头婆嗰啲咁样。哇！ 啊、 但其实嗰阵时港英咧，如果你不断针对港英嚟玩嘅话咧，你系会入黑名单。 佢搞你啊！ 佢会搞鸠你，不过你唔会知道，即系佢哋做得比较聪明啲咧，就 系、 是。搞鸠你咧，搞到你根本都唔敢出声。一开始就，因为人哋唔系净系得个权啊嘛，人哋真系有威啊嘛。个问题即系好港英同中共嘅唔同咧，就系、 港英呢佢背后呢唔系一个得几十年嘅政权啊，港英背后系一个几百年嘅帝国啊嘛， 同埋 成功嘅帝国啊嘛，仲要系系殖民界嘅王者啊嘛， 即系我当喺商业嘅角度嚟睇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品牌嚟噶嘛， 系啊，佢有个 即系 你唔敢同佢搞得太过分啊，因为佢要黑心起上嚟咧，系 license to kill 嘅，直情系死捻咗都唔知咩事， 唔系即系收起个 BNO 啊。 冇嗰阵时， 大家好，大家好，系啱啱翻， 提起呢个假 BC 啊，有张真 BC 出咗嚟。 哦，系啊，我听谂港英应该系，因为佢喺失去咗美国之后咧，其实系好大嘅反省嘅。咁同埋学你哋话斋，佢系用咗几百年去建立一套叫做管治嘅系统啦，或者谂法啦。佢系比较聪明嘅，其实中共系比较懒，佢就废捻事嘅，同埋佢系食透咗呢个叫做儒家文化圈咧，即系觉得哎呀，我够力嘅话，你哋啲人实惊嘅咁样咯。 冇办法噶呢个，即系呢个系呢个系唔同嘅文化啦。不过即系讲翻转头啦，即系你而家中，即系我认为啦，其实香港人咧未来呢几年咧就会过得好好嘅。如果你唔系从政嘅话，因为佢一定要做翻啲嘢咧，证明自己打巢呢个立法会咧系啱嘅，同埋佢要为呢样嘢咧获取翻一啲民意，所以香港咧未来呢几年咧会好噶，唔系差。你唔好听嗰啲咩黄之锋啊嗰啲讲啊，喂，佢哋唔识噶，因为佢哋净系讲抗争，唔系讲管治啊嘛。我哋呢套 冇抗争咪冇佢哋咯，冇抗争嗰啲嘅舞台啊， 亦都可能同习近平有关咯、啊。嗱，习近平佢喺政治上佢就握住咗北京，但喺财源上佢系需要香港。佢即系譬如话江泽民年代，老江就想将上海嚟取代香港啊，所以佢会特登压香港。但系相对啊，习近平佢系想利用香港嚟做翻佢自己嘅前代啊嘛，所以佢会将香港。即系除咗牢牢管治之外，亦都会俾香港成为翻第一城市，去对付翻呢个上海啊等等， 好难、啊，即系好难。上海其实做得即系近呢十几年啦，上海其实即系嗰个发展做得好过香港啊。呢个系 系，但系 最惨就系而家连深圳都系差唔多追贴香港，即系呢一个先系即系我认为啊，香港最大嘅问题。即系香港变成咗呢个所谓大湾区咧，唔系大湾区嘅龙头，其实就好麻烦嘅呢一个。所以如果林郑佢系真系要做翻啲嘢嘅话咧，佢系要将香港变翻做呢个大湾区嘅龙头，咁啊有得搞。 即系对香港，但系大陆可能唔系咁谂，大陆可能佢净系想香港变成曼哈顿，变成一个华尔街。That's it。 但系冇办法噶。如果你呢个就系最惨嘅地方。如果你香港唔系有佢嘅独特性咧，佢系做唔到华尔街，做唔到曼哈顿。 系， 即 系 林郑其实一定要同北京嗰边讲 系，因为 香港有法治，同埋有自由，同埋同大陆系行唔同嘅制度，香港先可以成为曼哈顿。一定要讲呢样 系咯，系啊，大陆唔会唔明咩？大陆佢直都知，佢系需要香港呢个牌冻喺度。佢用香港嘅品牌，即系佢要将大陆嘅嘢经过香港嘅包装再销翻出去，所以佢话一带一路咁紧要，香港系个重要嘅地方，呢个系佢嘅谂法。香港系仍然都系最重要，而佢一机会牢牢走住香港，反而可能咁样会好过，即系将香港变成系我习近平直接管治嘅城市，你其他人唔准掂佢，你其他咩牛鬼蛇神想掂佢，我打 Q 死你。即系譬如话，我可以俾，即系我譬如话，我会俾腾讯啊、阿里巴巴嗰啲入晒嚟香港。呢班财阀系由我管治，亦都由我睇住，所有嘢由我睇住。香港系金融中心，永远都系金融中心。但系你其他省市嗰啲牛鬼蛇神都入嚟，你唔好旨意谂，会唔会变成咁？反而咁样可能对于香港会系好，即系新加坡化啦，都系嗰句。 即系如果你讲咁讲啦，即系如果你民生议题。即系一直都搞唔掂嗰啲嘢咧，而家林郑佢一定会做噶，一定会做翻靓佢嘅。 因为 佢会做翻靓晒佢， 同埋佢会 整住个头牌。 系啊，同埋佢一定会赖，因为拉布做唔到嘅呢啲嘢，我因为拉布做唔到，如果我清走个拉布班人咧，咁我就乜都做到啦。 吓，但系我意思系话六八九年代留低嗰啲苏州市嗰啲古灵精怪嘢，嗰啲冇规冇矩嘅嘢，你留意一下佢慢慢慢慢扫下扫下，一浸一浸咁扫走，会唔会？我反而系比较 六八九咧，其实又唔系冇规冇矩嘅。我可以好坦白同你讲，六八九其实做嘢咧就当然系垃圾啦。咁但系咧，佢唔系完全冇章法嘅，佢系即系。你因为点解我咁讲呢，因为你其实个社会呢永远都有一班呢个六八九嘅铁粉，你就知道。 是。 因为佢就系不断为嗰班人服务㗎嘛。嗰 30%。佢做咩 即系好似张震远嗰班咁嘅契弟。 佢淨系帮嗰 30% 嘅人做嘢囉。佢就唔会你剩返个 70%。但林郑唔一样喎。林郑佢个人精啲喎。佢因为佢知道如果佢坐呢个位嘅话，佢唔系做 30% 嘅人嘅特首，佢要做 100% 香港人嘅特首，即係佢做嘅嘢一定係跟民调，譬如民调话有 60% 支持乜，佢又一定要做咩㗎。林郑唔系咁容易对付嘅原因就係咁样，因为佢完全明白佢坐喺嗰个位要做乜嘢嘢。而梁振英嘅问题就係佢坐喺嗰个位，佢唔知道自己要做乜。佢系不断为嗰 30% 支持佢嘅人，佢同佢讲咩，佢就以为嗰啲系 100% 嘅人都要嘅嘢。咁佢咪做一直都系做埋啲无谓嘢，同埋佢不断即系搞。其实而家林郑呢、這个林郑接呢个六八九位咧，其实系对林郑系非常好嘅，因为嗰啲撕裂嗰啲嘢咧，即系香港社会撕裂嗰啲嘢咧，系六八九整出嚟，但系将呢个撕裂填翻埋嘅，其实唔一定要系胡苏贞咯，林郑其实系做得到嘅。即系而家我觉得你嗰班白票党其实好危险啊，下一届选嘅话，如果今次林郑真系好似跟我哋头先讲嗰个做法嚟行，一个白票党下年都选，下一届都选唔到，一个都唔会入到议会。 但系我觉得前提即系我最惊系唔系我会咁諗，共产党系唔会俾呢班人再入返去，一定会 DQ 晒佢。咁样系会激起民愤。 又唔一定嘅，我讲俾你听，因为你睇嘅共产党咧就系 100% 系粗暴嘅共产党，但而家共产党 我唔系话粗暴嘅，佢哋虚怯嘅共产党咯。 但系共产党而家系进化咗啊嘛，而家大家都要承认一样嘢，就唔好睇翻以前十几年共产党系点样做嘢，或者过去20几年共产党系点样做嘢。而家佢 我完全同意啊， 佢系不断进化嘅共产党，佢唔系 我讲个小故仔啊，我讲个故仔啊吓。即系我见到共产党吓，十几年前佢嚟，我咪同你讲话，我有个亲戚系侨领嚟嘅。十几年前访问，一脚牛屎，讲嗰啲嘢好粗粗鲁鲁。而家今次嚟嘅新领事咧，带一班人学者，有当地嘅教授，之后同你讲话，哇！我哋研究咗你哋呢个社区啊，点点点啊，因为我亲戚系住一个好好嘅suburb，系坎培拉好好嘅suburb，即系。基本上是最有钱人住的地方，他说喂你们这个那些土他可以细致到你们这些泥不适合种这些这样的树，因为我帮你提议一下参议员帮你改了他，他不是用个领事把口，是用当地 ANU 那些大学学者把口跟当地那些参议员讲的，他之后我听即哇做到咁细致啊，咁当地啲华人咪拜佢，咁你叫捐钱啊，搞咩外国运动咪容易咯、其实系进化紧嘅，唔好成日用十几年前嗰套嘢睇啦，唔该刘世良，你哋醒一下，我唔知佢系咪醒唔醒，定系佢有意咁样系勾化，唔好成日睇苹果咧，人哋进步紧，叻咗好多噶啦，大佬。 其实成套嘢佢不断即系佢系独裁嘅进化啊。佢嘅独裁已经系进化到我唔系用一个权力嚟压你，正系佢系包括埋即系点样可以保到你份工啊，可以照顾你啊，即系如果你有份工嘅话就社保啊、医保嗰啲全部都有啦，同埋有个现实就系、即系刘世良又系讲翻，佢根本系唔识呢个即系大陆嗰个户籍制度。其实喺广东已经系松绑得好犀利，譬如你冇广州户籍嘅，但系你喺广州嗰度打工， 咁你喺你原居，即係如果你都係廣東人啦，咁如果你喺原居嗰個户即係原居地嘅社，即係嗰個社保醫保嗰啲咧，就可以喺廣州用得翻嘅，即係唔係啲人講到話完全即係立亂嚟啊咁樣嘅。同埋而家 系咪净系广州会咁嘅情况？其他省市 唔知道，其他因为大陆系各处乡村各处例嘅，即系好老实讲，我系唔知道。但系广州系已经改咗啦，即系我同一个朋友倾之前，咁啊，同埋一样嘢就系你香港人有时睇哇，大陆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惨啊，唔稳掂啊，又冇即系冇医疗保障啊，又冇社会保障，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嘅。因为嗰啲人咧系，譬如如果去帮嗰啲山寨厂做嘢咧。佢就唔会有社，即系有好多山寨厂都唔会供医保同埋社保，其实就犯法嘅，即系喺大陆嚟讲都，但系佢哋咁做啦，因为悭成本啊嘛。咁呢啲又冇得讲，因为如果一开始已经有一个犯法行为嘅话咧，你睇大陆嗰个对犯法行为嘅处理咧系好粗暴嘅。佢其实就认话做要做嗰个体制出嚟，就系话你一犯法咧，你就连人都不如。 自乱世用重典，佢哋仲系继续 严峻法， 系啦， 即系用帝家思想。 其实佢可以 隔帝国方式嚟管治咯。 系啊，同埋佢只眼开只眼闭嘅时候咧，系可以只眼开只眼闭，但系咧，佢一要揸正嚟做嘅时候咧，你就要埋位，自己埋位。所以啲人同讲嗰个低端人口个问题系好多都讲唔到个重点噶嘛。喂，嗰啲人系本身有不法行为噶，即系如果以大陆嘅标准嚟讲啊，当然啦，你话大陆嗰啲法例是乱齐咁嚟嘅，喂，都系嘅，呢个系真嘅。但系你喺嗰个地方生活，你就要跟嗰个地方嘅规矩。 即系因为我系咁睇，系大陆之所以得人惊，即系啲人怕咗大陆系，譬如话鬼佬想做一件事，佢系会以加拿大为例啊，佢会发晒面帽，发晒通告，整封信俾你，几多月后唔该你躝屍趌路。吓，搵啲诉讼啊，等等，等你有时间去适应，等你有时间走。大陆嗰啲嘢就系我一转就要转，呢个系佢做嘢嘅愚蠢咯、 啊。但其实唔系噶，家产，我同你 佢都有四十日、啊， 我 佢都有四十日、啊。 我同你讲唔系咁样样噶，其实喺外国有时仲做得仲粗暴。喂，如果你有露宿者，你喺外国两三晚就俾人赶咗啦。呢、這个系呢、這个 系 事实， 系啊， 因为 系 因为 呢样我都知道。 因为 即系，但系我话系 你喺大陆踎喺一个地方，或者踎喺一个贫民窟，佢可以只眼开只眼闭，但系佢唔代表呢样嘢，你只眼开只眼闭嘅嘢唔代表佢你系合法啊嘛，系咪啊？ 但系咧，你哋啊，唔知你哋了唔了解嗰啲即系香港以前啲生活系咁咧？例如你可能你做嗰啲小流动小贩嗰啲啊，通常系可能有个夜市，跟住你哋一齐喺度做小贩咁样，你卖嘢食，我卖衫嗰啲咁样咧。有时你一收到风咧，会有人同你哋预早一两日单声，喂后日啦，嗰啲咩食环帮嚟扫场啊，好自己好闪啦，咁样噶嘛，会同你讲定先噶嘛，嗰阵时，咁你咪煮早菜，即大家夹啱个 party 做好晒嘢就得噶啦，个规矩系咁样，一个玩法系咁噶啦， 唔同 大陆都系咁噶咋， 大陆佢做乜？我就咪话即大陆都其实都可以系咁样， 其实大陆都系 有噶，佢哋一样有噶，有噶一样噶咋。 如果唔系，点会你大部分见到嘅片都系冇晒人啊？呢个系即系你唔系三日内清咗300万咯。我重新讲一次，即系有啲人话你唔好拘泥喺呢个数字上边啦。喂，呢个世界就系数字就系最实际嘅。我出300蚊粮俾你，同出3000蚊俾你，同出30000蚊俾你系差好捻远噶。即系你话唔拘泥数字系，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弱智噶咯。即系讲呢啲嘢嘅人、 哦，我见到有啲人话咩，就算一个都唔得嗰啲咁样啊嘛，即系拘讲就得咁样。 喂，个问题就系、是、你呢啲人本身系住喺非法搭建嘅屋，或者系嗰个有安全隐患嘅屋里边，就算喺外国政府嘅人都会处理呢啲问题噶，唔系净系大陆会咁样做嘅。不过大陆咧，佢就系积埋呢啲问题一次过处理。你咪觉得佢好粗暴咯？你喺外国就系佢，如果你喺一间危楼嗰度，你霸咗嚟住啊，20几30日内已经一定有人嚟清走咗。你一有人投诉，就有警察嚟噶啦。唔系 积太耐啦，积到起咗成条村，里面有商店、商场、工厂，乜都齐嘅。 咪即系等于咁样话，我同嗰位留言都唔可以话网友啦，留言者啦。 嗱，假设你屋企楼下嘅可能有个有一两层商场冇人用嘅，哦，原来住咗一百几，系咯，有一百几啊，有唔知边度嚟嘅，喺度住喺度 BBQ 啊，喺度夜晚喺度怼啤开 party 啊，跟住又生埋细路嘅，彪下鬼叫嘅，你得唔得啊？系咪先？你都会打电话叫人嚟清走呢班人啦，系咪啊？ 其实系一个换位思考嚟嘅咋。即 系 好简单嘅，即系你谂下人哋点解要清呢啲人，其实系对社会系，即系个社会系唔公道先会有露宿者，系真嘅呢个。但系就算你几发达嘅社会都会有露宿者嘅，呢一样嘢系改变唔到嘅。即系而家我睇到苹果日报有播话日本点样人道啦对露宿者， 唔系咯， 其实 事实唔系 咁噶。朝头早嗰啲露宿者，朝头早系一定要匿埋噶。如果朝头早佢周围行，都俾人赶走咗啦。或者朝头早喺度瞓觉，好似香港嗰啲有啲露宿者咁，朝头早喺度瞓觉啊，人哋一早就清走咗去噶啦。唔 同埋咧，日本有啲露宿者咧，就差得惨到，知唔知点啊？系失踪咗，俾人怼冧咗啊，都唔知啊，即系隔咗成十几年后先知道。哎，见咗 日本系 死鬼埋啊！ 日本嘅露宿者系有个规矩嘅，一定要。夜晚行张床出嚟，朝头早一定要执走噶，呢个系规矩嚟。 执快喎， 唔系就人哋帮你执噶啦。喂，其实个个地方都系咁噶，即系唔好以为即系香港特别粗暴或者系大陆特别粗暴，唔系噶，全世界都系咁噶。即系你露宿者呢个问题系解决唔到啊，系啊，系解决唔到噶，系好麻烦嘅问题啊。咁即系点讲咧？你一个社会就系咁噶啦，即系呢啲系我又唔可以话系恶，但系一定会有嘅嘢咯，即系唔系必要之恶，系一定会有嘅嘢咯。而赶走佢嘅人就系必要之恶咯，因为系一定个社会系一定有20-30% 嘅人咧系完全睇唔起露宿者，同埋觉得佢哋好污糟，一定要赶走，系影响市容。有30% 人系咁。 嗯嗯，这个我都知道，因为我哋即系我住嚟屋企啦，就系、是。应该全澳洲系最中心嘅，我谂吓，即系你阿社长应该去雪梨夜晚，即系嗰个George Street 嗰度咪好鬼多人喺瞓嘅。咁咧，当然我啲屋企老人家咧就好唔想咧楼下有啲人喺度瞓嘅，咁都会叫差佬嘅。 系咯， 因为佢哋即系我讲雪梨啦，或者就是讲雪梨市中心啦，冇人教我住得市中心啊，我屋企行到达令哈巴啦，咁咧就会饮酒啦，啲玻璃樽变啲白冷啦，所以 同埋周街屙屎屙尿嘅，最麻烦就呢一样，露宿者 尿比较多啲，系好臭嘅，同埋咁只可以叫差佬，但系你今晚赶佢，第二晚又会翻嚟噶啦，所以呢个系个社会或者好多大城市嘅问题，同埋有好多人佢系唔。嗰啲露宿者好多系唔肯住政府 provide 嗰啲地方，因为佢冇自由嘛，佢唔肯嘅好多都 系啊，呢个系真嘅。咁但系你大陆嗰个 case 又唔一样嘅，即系其实讲真，你话露宿者同低端人口，大陆低端人口扯埋嚟讲，又唔系100% 啱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好多嗰啲其实绝大部分嗰啲低端人口喺乡下都有间屋噶，佢可以翻去地方噶嘛， 冇错。所以我搵到钱所以去北京咋嘛。 所以唔係 或者想喺北京搵返一笔钱先至去返 乡下囉。 係呀。 好将香港呢种情况同大陆比囉。唔一样。 梗係啦。 即係香港嘅情况係比较似外国啦，如果即係驱赶露宿者嚟讲。即係大陆嗰个低端人口，即係个问题就係佢哋係比较粗暴啦，当然做嘢亦都唔经大脑啦。咁呢个大共产党不嬲都系咁㗎啦。即系呢一个，你去到佢哋嗰啲地方，你就要自己小心，咁先系，即系你都改变唔到佢啊。同埋一样嘢就系，你唔好以为你可以改变到佢啊。你一个香港点改变成个大陆啊？你冇可能啊。所以你只可以慢慢嚟嘅啫。呢啲嘢你同佢斗长命啊，冇办法噶。 所以寻日啊，我即系又翻翻转头讲啊，寻日议事规则喺呢个议事堂里面咧，见到朱海迪俾人。剪断条锁链拖走嘅时候，嗌咗一声打到唔知咩，打到共产党定唔知打乜共产党啦，打冧共产党咁上下啦。我心谂咁就得噶啦， 呢个口号啊， 同埋喂， 呢个口号啊，89年嘅时候啊，我同你都有叫过啦， 细细个嘅时候都 有， 同埋黄杨达都有讲过，黄杨达都叫过啊。 系， 但系你讲下，你其实已经三十几年啦，即系差唔多三十年啦，系冇可能噶，大家都知道，暂时系冇可能。尤其是佢而家嗰个国势系上升紧啊嘛， 系 同埋系有，同埋大陆其实有起码超过一半人系支持共产党，即系呢个先系个核心嘅问题。 喂，同埋我对比咗条新闻，你记唔记得咧？前几个月咪为嗰啲《苹果日报》咪话斯里兰卡当地又唔俾人，又话嗰啲人咧作反啦，又话一到一带好嗰啲工人就话要反抗中国咧喺度建个港喺度建设，屌点知斯里兰卡冇钱还啦？而家佢将78%嘅股权俾咗中国。所以你啲人 最实际啊， 少唔系你啲人少少新闻就喺度叫做咩啊？如获至宝，屌你过多两几个月，你睇真啲先啦。好多嘢佢有后着噶， 好多 你系佢嗰少好少嘅示威啫嘛。 有时嗰啲示威者根本可能就系大陆人派去嘅，你鬼知啊？大陆人收买咗一班斯里兰卡佬走去示威，示威完之后我就要收咗你个 pot 70%股权，即系我话事。本来我都冇得话事嘅，但有啲示威者我就有得话事。喂，而家香港嘅情况都系咁啊！其实睇个势由，即系我唔系话嗰班白票党全部都系共产党派落嚟嘅人，但系佢哋当中里面一定有一两个咧系收共产党钱做嘢嘅，一定啊！ 系边一个？我哋冇证据，亦只可以话。 但系我系推断啫，你唔系唔会咁样做啊嘛？你做得个太核突啊嘛？同埋你要谂下佢 DQ 嘅时候，最初打开 DQ 之门，一定有共产党利用嘅人喺里面啦，唔系点 DQ 啫？系咪先？ 同埋咧，我哋即系嗰个倒带回忆翻嗰段记忆咧，就系、是、其实啱啱 DQ 咗梁油之后，再 DQ 埋佢哋嗰四个啦，刘小丽啊、长毛佢哋嗰几个时候咧，其实都有呼声讲过，喂，你哋会唔会趁火打劫？会修改议事规则啊？咁样噶，其实嗰阵时咧都冇讲到明噶。即系冇讲明到会咁样成人之危啊？点噶？ 即系放走晒啲风出嚟咯。 系，其实嗰阵时都唔想咁，即系冇机会咁俾佢哋咁样做住嘅，因为话晒成人之危嘛。哦，但系就啱啱朱海迪嗰个叫做嗰、那个冇咗出嚟动议嘅时候，嗰下拉布，跟住就烧翻件事出嚟啊！其实， 喂，仲有啊，捞嗰个新闻咧，佢有某些议员咧咪。绑住自己嘅个铁链咧，之后嗰个人咧，主持人嗰句好有含义嘅话，保安好似早有准备咁，讲得好似早有准备咁，我唔知个主持咩意思啊？ 系啊， 定系 K 保？ 唉， 闹啊！啲议员啊，带铁链入去嘅时候啊，你可以唔俾嗰啲camera 影到咩？其实你话真系要夹计咧，就未必嘅。我而家为佢哋辩护啦，即系。嗰啲保安一定睇住啲 cam， 你哋带乜嘢入嚟？有预备，呢个系嘅。佢哋点解会有预备？就系因为个保安做得好啫，就唔系因为夹计嘅。嗱，我咁帮佢辩护，但亦都有当然有可能系夹计啦，因为佢可以挤落个袋度噶嘛，挤落个袋咪睇唔到咯，系咪？咁呢啲我唔知啦。不过我觉得要俾翻一个 冇金属探测嘅咩入立法会 都唔使嘅，咁你咪。皮带又剩，乜都要除晒出嚟咯，系咪？ 哦， 系啊，喂你，你一睇啲场，你都知啦，你立晒锁链，戴晒架撑，戴晒 pops 落去嘅，咁喂，人哋攞定个钳剪开，你都唔使，人哋都话明行动好迅速啦，都喂，我心谂啊，你头先我哋都咪前都讲啦，你系咁劲啊，就唔好绑两凳度啦，绑两条颈度啊，睇下点剪啦。 系啊，冇办法嘅。其实但即系佢哋玩呢、這个行为艺术咧，玩得太过火啦。即系同埋系太长时间用呢一样嘢嚟做。因为其实自从芒果佬冇喺议会抗争之后咧，其实成班人咧就系继承咗即系呢一样呢一、這个传统咯。其实芒果佬系 想学佢 上一届嘅中段开始咧就冇做呢啲嘢噶啦。 佢冇再做啦，佢自己都 系啊， 或者佢哋系想继续攞翻芒果佬以前留低嘅客咯。 但系芒果佬其实好精噶，其实芒果佬系睇到个形势转咗先唔做。我要好坦白咁讲啊，同埋而家芒果佬佢讲嘅嘢咧，我讲过好多次啊，即系我都唔想帮佢宣传，但系佢讲嘅嘢而家正路翻好多，同埋佢系向翻中间走。 好。我哋喂，不过呢节时间就差唔多啦。嗱、啊，我哋咦，俾人听到我哋呢一节之后咧，可能就会话：你哋漂白芒果佬，漂白呢个共产党，你系共狗。 冇办法啦，我系啊，而家 冇 办 法， 咁 冇所谓， 事实系咁，事实系咁， 又如何啊？冇听咯，屌， 一啖笑，好啦，下一次翻嚟再讲。